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55集，备战下。此时皇宫里，赵祯已经听赵普派来的折影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。进宫来听消息的八王爷和庞太师也都知道了此事，同样是吃惊非小。 这哪来的莫大人？ 八叔你别上火，打仗之事九叔自然有安排。 太师和赵祯差不多淡定，等茶杯里的茶喝完，太师放下杯子，轻轻地摸了摸肥厚的下巴，站了起来，对赵祯一拱手： 皇上，老臣愿随王爷出征。 赵祯一惊，八王爷也睁大了眼睛，心说不是吧，太师最怕死，平时让他出个门，特别是去个边关，他可别扭了，今天竟然自己主动要去，而且还是这么危险的地方。八王爷想了想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 那个太师，你不会还在计较庞玉被袭击的事情吧？ 哎，王爷误会了，老臣是觉得这朝中有奸细。 太师说的八王爷一颤，谁知他又接着说了一句： 地方上没准也有。 赵祯和八王爷对视了一眼，太师笑眯眯： 朝里的就交给包黑包大人了，而这地方上的嘛，都比较油滑，让九王爷专心战事，其他的事情老夫帮忙分忧，也算尽一份力呀。 八王爷听了赶紧对赵祯点头，赵祯笑了笑看了太师一眼，太师努力摆出一脸正气。赵祯没八王爷那么好骗，太师一定有什么目的。不过嘛，还是那句话，这是关乎江山存亡的大事，眼前这位是赵祯的岳父老泰山，总不能拿女婿的江山开玩笑，既然他想去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于是赵祯点点头： 那就有劳太师。 太师笑着点头，也出门准备去了。此时开封府门口，包大人的轿子刚刚停下，就见大门前一阵骚乱，原来几十个衙役拽着锁链，要把带着枷锁的武素拉进开封府去。武素被展昭点了穴道，运不了内力，但是蛮力还在，他身大力不亏，皮糙肉厚，白玉堂刚才一顿拍把他揍老实了，这回缓过劲儿来了，被拽到开封府门口就开始犯犟。开封府几十个衙役一起拽着缰绳，但就是拽不动他，在门口来来回回的扯。武素还逗他们，说自己这是没吃饭，吃饱了别说几十个，一百个都别想拽动他。门口围了不少人来看热闹，有些小孩被武素那大体格吓得直跑，扑到爹娘怀里就说有熊。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天尊早早走了，其他人都在忙，也没人管着门前的事儿。衙役们纷纷往屋顶看，因为还有一个闲人留在那里，殷侯。不过殷侯拖着下巴，看着下边一个胖子对阵几十个衙役，貌似还看得挺有趣，也没打算出手帮忙的意思。另外殷侯还挺不满，他家外孙跟白玉堂骑着龙私奔了，就带天尊不带他。武素斗几个衙役斗得正开心，跟拔河似的，突然几个衙役一撒手，武素没注意，一个跟头摔了下去，地面一颤，开封府门前的方砖路上被砸出来几排裂缝，引得众人惊呼，这胖子究竟多重。武素坐起来，心说这几个衙役还挺坏，可几人似乎并非是有意要摔他，而是看他身后。 王爷，王爷看借权人的态度，难道是皇族敌人？ 于是武素正要转脸， 就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小跑着从他身边跑过，边跑还边回头看他，最后跑上开封府衙门前的台阶，站定了，仰着脸张大了嘴看他。 哇，好大！ 武苏的注意力被眼前这小孩给吸引了，这娃娃看着五六岁，胖乎乎的，雪白雪白，大眼睛小脸蛋，肉嘟嘟，嘴巴一点点，可爱的不知道多可爱。武苏睁大了眼睛瞧着台阶上的娃，这娃是谁？自然是小四子。小梁子打着哈欠从武苏身边走过，也往台阶上走。武苏眨了眨眼，又一个娃，不过这个高一点，样子也好看，不过一脸臭屁。 你就是那个差点被白大哥拍扁了的胖子。 小梁子逗武苏，武苏嘴角抽了抽。 这已经是拍扁了吗？那以前多远啊？ 武苏盯着两个娃看了一会儿，那个白胖呆萌的娃可爱一点，另外那个太拽了，不过这俩里边谁是王爷？他正琢磨，就见身旁一个人走过去。武苏抬头，那人侧脸看了他一眼，两相对视，武苏吓了一跳。 哦哟，这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哎。你是妖怪？ 武苏惊骇，开口就问赵虎。公孙也走了过来，看了看他，抹下巴。 哎，你是不是伯洛门族的？ 什么伯洛门呐？ 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出身吗？ 我是海参生的。 武苏一扬脸，还挺得意。公孙微微皱眉，就听小四子开口问：“ 你是海参生的？” 啊？ 哎，那你为什么晒太阳不会干掉？ 为什么晒太阳会干掉啊？ 你不是海参吗？ 我不是海参呐，我是海参生的。 海参生出来不是海参吗？ 这， 武苏倒是被问住了，随后恍然大悟状。 对呀，我是海参生的，那我也是海参才对吗？啊， 就是嘛。 武苏一脸欣喜，指了指小四子，觉得这娃真聪明。 当海参那么高兴吗？ 门口众衙役默默叹气，这俩倒是能沟通。包大人刚从皇宫过来，急急忙忙下轿就来询问赵普情况。赵普示意带那胖子进去详细问，不过衙役们苦哈哈拿着链子看赵普，表示拽不动。赵普伸手接过链子，往里一拽那胖子。武苏这下可坐不住了，他没内力，光靠蛮劲和体重，哪儿经得住赵普这么拽？别说他是个人，就算是头大象，赵普也拽着走了。 你先走，是皇家的人。 赵普没说话，观察了一下，确定是个缺心眼的，于是就让他站在院子里也不说话，就是到不远处的石凳子边坐下。小四子乖巧地捧着茶过来给赵普喝，知道他忙了一天了。赵普伸手接过来，摸了摸小四子的头。 跟你爹去收拾东西，三天之后要出远门了。 嗯。 小四子拉着小梁子蹦蹦跳跳跑了。武苏大概还挺喜欢小孩子，回头瞧跑远的小四子和小梁子。 你儿子啊？ 一个我儿子，一个我徒弟。 哦。 武苏还挺意外，又问了一遍：“ 你是大宋皇族的吗？”“ 嗯，先皇是我兄弟，当今皇帝是我侄子。”“ 哦哟，这么大官呢，看不出来哦。不是说大宋的皇帝很凶残的吗？”“ 谁跟你说的？”“ 莫大人呢，我爹也这么说的。”“ 你说你爹是海神？”“ 对呀。”“ 也就是说。”海神跟你说大宋皇帝很凶残，都怎么说的？ 杀人不眨眼，坏事做绝，昏君。 如果真是这样的皇帝，那造反也正常。 哼哼，那是哦。 可如果不是呢？ 啊？ 你看看，这天下太平，百姓富庶，孩子们不用在战火中流离失所， 就足以证明一个皇帝是不是一个昏君。反倒是你们挑起战争之后天下大乱，就算最后换了你们的人当皇帝，死了的人还是死了的，活不过来了。换句话一说，你们嘴里的那个昏君让天下人幸福平安的生活，而你们那位莫大人用生灵涂炭来换取自己的皇位，究竟谁是坏人啊？ 武素听得眉头都皱起来了，一甩脑袋， 什么好人坏人呐、啊？你说绕口令呢？ 赵普突然伸手指了指在门口帮公孙搬东西的小四子，武素回头看， 如果我说要得皇位就得杀了那孩子，你杀吗？ 你是不是人呐、啊？这么可爱的小孩你也杀掉啊？ 只是武素话没说完，赵普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一把掐住他脖子，武素被赵普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，脚直蹬。 那你家那位莫大人能保证战乱一起刀枪无眼，这样的孩子不会死于战祸？ 武素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，公孙在远处看着直摇头，赵普再捏一会儿，这胖子就死定了。就在武素要死没死，眼前都黑了，耳朵嗡嗡直响的时候，赵普松开了手，武素一屁股坐地上，揉着脖子喘粗气儿，睁大了眼睛看着赵普，赵普拍了拍武素的头， 蠢材，没有人是神鬼生的，人都是爹妈生的，你爹妈生你出来是让你自己去想想该干什么，而不是听别人说该干什么。记住，别在我宋土上杀人，不然的话把你剁碎了胃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庆。 牛年祝大家新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多多创收，牛年发大财。然后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掷地有声，谢谢。